12月11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嗨，提提大家啦，今日星期一咧，我哋骚动音乐将会有呢个环节啊，就系音乐桑拿嘅。今日嘅音乐桑拿咧就几好硬嘅， 系啊， 同大家醒一醒啊，呢个礼拜一吓。 系啊，咁啊，呢个 liquid funk 噶， 哇，一听就知啦，即系同 funk 应该系有啲关系啦。但系点解系 liquid 咧？ 咁啊，转头就喺六点钟啊，会开股俾大家知道嘅。 系啊，究竟呢个系咩嚟嘅咧？咁听过嘅朋友就会知道，啱啱就可以即系feel 下嗰啲歌啦。如果未听嘅，啱啱就会话俾你听，究竟佢系咩嚟噶啦？ 系咁啊，至于咧今日嘅六点半嘅 Benson Monday Blues 当中咧，都系会即系带嚟一啲 funky 少少嘅作品啦，同大家喺呢个星期一度轻轻松松咁样度过嘅。咁啊，琴日犀利啦， 因为唔轻松啊，我哋两个今日嘅状态都，所以需要有翻啲嘢令到我哋个人好似 醒一醒， 醒一醒咁啊！ 今日咧，我都真系要即系致敬啊，波成啊，好劲啊！佢琴晚叫做友情客串系嘛？ 友情客串，系啊，情感限定啊！ 轻弹浅唱不夜天， 大家辛苦啦，大家咁啊， 真系十二粒钟都未见到，未够就有见到你了， 系咪十二啊？ 十二个钟都未够咯，你六点钟啊嘛做到， 系啊系啊，十二个钟前我喺度啦， 系啦， 而家今日嗰个状态好翻去咧。八九年前嘅時候，因為嗰陣時又係噶，因為尋晚星期即係星期日啊嘛，咁啱嗰陣時我做輕談嘅時候都係星期日晚做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嘅 schedule 就係星期日晚做到星期一朝早啦，咁六點鐘完咗，然後就搭車翻屋企，跟住就會食個早餐，食早餐瞓覺，瞓醒之後咧都起碼要瞓到。睇下多唔多嘢做，但通常星期一朝早冇可能做到嘢噶。咁跟住瞓醒，然後就翻嚟開麥嗰時，都係五點鐘做 Give Me Five。咁嗰時咧，其實嗰個折磨位在於咩咧？因為星期一咧，我係嗰陣時嘅環節係要出題目考阿天怡同埋 Eric 嘅。咁所以有陣時係真係星期一瞓醒先至處理得曬，即係星期六日你仲有時間，你硬會拖得慢啲啦， 休息下先啦， 平日所以 插劇先啦。 所以每逢星期一咧，個人咧硬係覺得好折磨嘅嗰件事啊，瞓醒啊好攰啊，跟住仲要準備埋啲題目，有時你諗唔到題目又腦閉塞啦咁樣。咁嗰陣時嘅狀態係咁樣嘅，咁樣維持咗年半啦，做輕談嘅時候，咁所以。昨晚喂唔係今朝啦，已經係今朝六點鐘完咗之後，又係一樣啦。翻去諗住去翻平時即係以前會去嗰間餐廳食早餐咧。你等住回憶翻嗰件事啦， 攞翻嗰個節奏同埋嗰個嘅狀態翻嚟。 係啊，即係咁樣翻嚟啦。咁跟住之後就嗰間餐廳而家原來而家冇咁早開。我翻到屋企話嚇，睇唔到未開咩咁樣？ 證明你都好耐冇咁早起身， 係啊， 所以你唔知道佢冇咁早開。 係啊，因為平時呢個時間我會唔食早餐就會直接瞓，因為平時呢個時係瞓覺。 你係中午先食早餐嘅人嚟噶嘛？平時 中午你真係梗唔得啦， 一點啦先食早餐嘅， 即係差唔多呢啲時間啦咁樣。咁係啊，即係咁樣就重温翻呢個狀態。所以今日去到瞓醒覺嘅時候咧，跟住哦，今日星期幾啊？我喺邊啊？有翻呢種啊！即係雖然我平時都係真係差唔多時間瞓覺，但係原來唔同嘅。 你喺屋企咧，點都會係個人放鬆啲噶嘛。即係可能你得閒就飲啖水，得閒又擔天望地，得閒啊睇下劇先咁樣噶嘛。 雖然係啊，呢個講得啱啊，因為雖然喺屋企都係做嘢噶啦，平時都咁，但係原來嗰個 intensity 咧係真係唔同嘅， 冇緊張。 系啊，真系完全唔同。同埋而家我先發現，因為太耐冇做咧，即系而家輕談係即系逢搭半咧， 系啊， 係冇心係 一粒鐘直落噶嘛， 係啊，有少少唔同啊， 係 咁，所以 又要重新適應嗰個節奏啦。 所以我琴日都開咪之前第一件事係咩？去清楚嘅廁所， 係有陰影啊， 有陰影啊嘛。 因為之前阿波盛有講過嘅，即係如果冇聽嘅聽眾可以知多少少 再聽一次。 就係因為佢喺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咧，咁啊翻呢個通宵更嘅時候咧，咁通宵更通常公司個人比較少啲啦，咁人有三急嘅時候就比較麻煩啲嘅。咁有一次咧，波盛就陷入於一個非常之大嘅危機，佢就爭啲咧就喺呢一個直播室嗰度咧就唔小心。 就 解決咗佢啦， 解決噶啦咁。 因為做咗個零鐘節目之後，跟住搞肚痛，即係你冇得忍啊！因為你忍唔到三個鐘啊，大佬，你真係 feel 到搞唔掂咪即係敲門口啦，跟住你就唯有要解決。 當然啦，作為佢嘅同事，我都慶幸當時佢冇咁樣，最後冇咁不幸啦，佢都可以及時去到個洗手間啦。咁如果唔係咧，我驚而家去到呢喺去到而家個直播室都可能會聞到陣味噶啦，咁樣。 係啊，到時嗰個裝修真係唔同講法啦。係啊，跟住所以我昨晚亦都有即係喺節目度回憶翻呢件事，跟住播翻當年嗰首一首歌嘅，即係當年我搞肚痛嗰首歌。即 係有重大意義啊！ 好大意義啊！嗰只歌係一早已經諗咗噶啦，因為嗰只歌咧叫做《紅茶館》咧，陳慧嫻。因為當時搞肚痛嘅時候咧，我都堅持住只歌咧，唔知仲有成四十幾五十秒啦。即係下一首嘅勁歌金曲已經準備好啦，我都依然要留低，要聽埋。啱啱聽過有陳慧嫻嘅《紅茶館》，先撳嗰個掣，又先衝出去廁所， 好敬業熬業啊！ 係啊，跟住我仲發現原來嗰陣時我係有出 pose 咁樣。 你呢啲嘢都好同人分享嘅，真系。 系啊，嗰时成啱嗰啲布片摆喺度，跟住影咗张相，跟住仲要写咗个 caption。呢个系2015年8月10日，好嘅唔灵，衰嘅灵咁啊。个 caption 系咁啊。 所以咧，往后咧我都识做噶啦，我会喺我公司嗰啲 locker 嗰度摆定呢啲紧急嘅应援物资俾你啊。第时有啲咩嘢人有三急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救一救制度啦。 咁跟住头先另一样啦，即系有啲听众啊，或者一啲 friend 见到，跟住就话哇有回忆啊， 好耐八年， 即系个回忆 八年啊， 八年九年啊。咁啊有啲见到喺二台 Facebook 见到啲听众啊，都系即系嗰个生活习惯都系一样啦，所以见到佢哋留言嘅名字我都认得系即系几年前， 好亲切啦。 系啦，咁有啲就哇好耐冇见啊咁啦。跟住有我啲朋友就系嗰阵，即系而家都唔系香港啊，但系佢就话。嗰陣時我做嘅時間呢，就係佢哋嘅工作亦都係要令到佢哋 OT 或者夜瞓呢，所以嗰陣時佢哋係真係會，即係譬如我做節目嘅時候，佢哋會聽住跟住做嘢咁。咁而家隔咗咁多年，即係突然間一次期間限定啦咁，跟住佢又話即係好似返返去嗰陣時佢哋即係自己喺即係做嘢上面好有牙間底嘢嗰個狀態，係即係有返嗰啲又係玩回憶殺啦。 我都覺得係好有親切感㗎，我都特登呢有私底下向波城有點歌噶，不过唔知道最后你有冇播到啦，因为太夜啦， 一啲都唔小夜嘅小夜礼生， 系一啲都唔小夜嘅小夜礼生， 呢只冇啊。跟住仲有 小幸 运，早几日播完，所以我唔播。 好中意听，最近好中意 听 小 幸 运， 系啊，简直系充满住画面同埋故事性嘅一首歌啦。咁 错， 咁呢个系即系大家都会同我一齐好似回忆咁啦。咁跟住亦都问我即系。做四个钟的感觉是怎样啊，咁跟住除了身体原来发现自己会 攰 之外呢，即係顶上嚟原来即係低估咗。 所以你话平时啊刘龙啊沈亮佢哋几犀利。 你諗下仲如果日日做咁样难人一做呢，你即係日头真係好攰啊。 咪啦。 咁跟住另一样就係有人问到即係觉得好唔好玩，会唔会想再做返呢咁样。咁我觉得係好玩嘅，但係呢其实係嗰、那个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隔唔中咁样隔咗咁多年咧，做一次咧，其实 O K 嘅。唔关个呢、這个原因唔关个体唔体能事，而系因为有阵时候我发现原来你一晚要做咁长时间去播歌咁样，有时候你真系我觉得你要好有感受咧，你有好多嘢想 share 或者点样咧，喺嗰个四个钟头咁样先至会健康啦，我会觉得 你会掏空咗。人入面嘅一啲心灵 啊， 啊，情绪啊， 同埋你歌嘅音乐库，其实你一晚四个钟头讲咗四十几首歌噶咯，系 啊， 啊， 如果你慢慢做，你一个礼拜烧二百几首歌，咁、啊、你又有时唔会想重复啲歌太多噶嘛，咁、啊、即系如果你要日日咁样做嘅话咧，其实系几攰嘅，真系会喺个精神上面，唔系讲体能，即系嗰种眼瞓嗰种攰，而系即系喺个节目里面嘅分享啊，或者 烧脑嘅程度， 系啊系啊，即系间唔中翻嚟咁样，梗系舒服，同埋。哇！過去幾年有好多嘢可以分享啊，或者賣下回憶咁樣啊，講翻當年係點啊，今晚感覺係點啊，即係你梗係容易啦。但係你其實你唔好話慢慢啦，你每個禮拜一次其實都 好金， 都唔容易啊。嗰時做到咁上下，都要諗下啊，今晚有啲咩主題講咧，揀啲咩歌好咧，咁其實都 都是不容易的，所以冇得作准嘅，即系而家咁样，即系嗰啲翻嚟客串下嗰啲系一定系冇乜压力嘅，你一定系冇乜压力噶，系啊。但系你如果长期变成一个持续性嘅嘢咧，就系另一个睇法。 虽然你口入边话系唔关呢个体力事，不过其实我觉得都系关体力事。你只是不想承认你已经老了。 不是，我已经承认了，一开波已经是告诉你。是啊。喂大佬，差不多十年前的二十多岁，现在 三十几了。 我33就来了。过了一个礼拜我就生日了。 是啊。 这些议题是你啊。 我 一个礼拜后。 我记住啊。 下个礼拜一我就生日了。我就33岁了，告诉你。 是吧，下个礼拜音乐桑拿主题可以讲生 日 歌。 我有想过。是啊，即是举生日歌呢坛嘢点？我真的有想过。 不同 style 的生日歌。 是啊，举生日歌怎么出现，就是生日歌的古仔。 几好。 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又再讲圣诞歌。圣诞歌我觉得可以再讲。即圣诞歌这些东西你每年都听嘛。那我们每年都讲得很合理。 好合理。 做个正日你不是不讲嘛，是不是？ 但你去到琴日啦，因为呢近年你就我觉得你喺騷動啦，騷動會播嘅嘢都係偏向輕快啲或者電音嘅嘢多啲。但係你做輕談揀嘅歌，會唔會係有唔同嘅取態嘅先？即係會唔會揀翻啲冇咁快？ 都有嘅，都有嘅。咁啊，啲聽眾點唱啊，成啊，跟我可以簡單分享尋日嗰個 flow 啊。一開始咧就係因為我尋日定咗個主題，係啦，就係用一首歌總結你嘅2023年咁樣啦，都近年尾咁，大家即係分享下留言啦咁啊。咁一开波咧就播咗一堆我觉得几代表我今年嘅歌嘅，就系、是、一啲80年代嘅歌啦，因为即今年好多场合都会玩呢啲80年代嘅歌。咁但系咧呢一啲歌咧咁好多噶嘛，我就拣咗一啲其实佢系改编咗一啲好 hit 嘅外国歌， 系 哪怕日本定系欧美嗰边嘅歌，即系第一首就系已经系 Weezer 嘅寻爱啦，即系 Plastic Love 嘅中文版。系啦， 我琴晚同步差唔多嘅时间都听紧 Plastic Love。 跟住例如你会有张德兰嘅心向上，就系 ABBA 嘅Give Me 呢啲啦，或者慢慢地更加好，亦都即系 Michael Jackson 嘅作品，但系由叶倩文唱广东话版。 Okay. 即系呢堆歌都系呢一年我好接触得好多，所以点解我个串流平台话我系 Time Traveler 啦？就因为我听好多，同埋好想揾呢啲歌啊，即系嗰啲你听个前奏你可能會 熟悉， 因為呢一堆歌唔係個個都知道，原來係有廣東話版嘅，即係琴晚播啲聽眾都係咁講嘅。但係嗰個旋律或者個編曲，你聽你已經知㗎。咁、我就好中意呢一種譬如你一啲係啦，喺啲場合你咁樣播嘅時候，佢諗住 有啲驚喜啦， 英文歌嚟嘅喎，跟住點知原來有廣東話版嘅。咁即係一開頭係播呢啲嘅，咁跟住後屘咧，亦都有啲聽眾話可唔可以有動漫之嘢啦？因為以前咧輕談咧我諗一年都有一次嘅，即係子龍發起先嘅。 哦 ，OK。 咁大家都好中意嘅。咁嗰時癲嘅四個鐘都播動漫歌㗎。 哇！ 即係你由嗰啲飛天少女朱士丁去到 新世紀福音戰士。 係啊，即係由主力廣東話先嘅播少少日文啦，跟住傳說中一個女王 在世上咁樣。 係啊，跨年代嘅播到去啊！数码暴龙啊，数码小精灵咩都有啦，光之美少女啊，塔塔布哈姆塔，咁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回忆嚟嘅，对于听众同埋我哋嚟讲，因为嗰晚过得好快嘅，咁所以寻晚我都有半个钟头拣咗呢一啲歌啦，系仲要拣咗喺最攰嘅时候，即系 boost up 下啦， 精神一下， 系啦，咁跟住亦都跟住仲有播咗有一，我觉得即系轻谈有得意位置系在于佢时间长咧，有时你系可以。有空間咧去播一啲系列性嘅歌嘅， 可以有多少少鋪排。 係啦，咁所以因為有個聽眾點唱《耿耿於懷》， 哦， 咁 於是又係你 個故仔啦， 懷嘅故事。 於是乎嗰下忽發奇想，本身係冇 plan 嘅，就《耿耿於懷》，咁你就接念念不忘啦，一個十年嘅故仔啦。咁因為十年嘅故仔呢一啲嘅歌咧，其實好多，跟住我就諗起《打回原形》同埋《Special One》啦，又係十年嘅故仔啦。咁然之後咧，再諗到一 pair 咧，就係《給十年後的我》同埋《十年後的我》啦。咁你就有六首歌，兩隻都係呢啲，全部都係隔咗十年之後出現嘅。咁而又即係我喺節目都有講嘅，尋晚即係我話十年呢個 term 對於我嚟講，而即係呢一刻係幾有感覺，係因為即係而家 差不多已經十年啦，係嘛？ 我入咗嚟十年啊嘛，今年啱啱十年。 OK， 咁所以就 喺一个冇预备之下，由一首即系点唱嘅歌咧，引发咗嗰半个钟头播呢啲。系啊，即系呢个就我脑谂紧嘅，即系如果听众有兴趣想知啊，点解啲歌咁样排第，冇个系嗰下噶，由一首歌跳咗去另一首，跟住你就嗰下突然之间引发到你再谂下一首。 所以你话耿耿于怀呢首歌对你系几有意义？ 我真系耿耿于怀啊， 各方面都对你好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系有趣嘅。咁但系亦都同一时间，譬如头先翻嚟咧，阿天然都有讲啊嘛，即系佢话啊，头先即系听翻同事讲，寻日好快就揾即系以为啊，好快就揾咗天然录嗰啲 jingle 咁样，咁跟住但后屘就发现其实我系储起咗以前嗰啲啦，即系我都系自称一个电子垃圾佬啦，好中意储嘢啦。 系啊，你真系储好多。 系啊，即系佢哋都会好奇嘅，即系点样揾翻我话，因为我基本上咧，总之但凡经我手，我哋电台嘅嘢啦，我都会即系自己 archive 咗佢。除非话 hard disk 冇咗啦，咁因为我唔知神时某时有一日突然之可能要用得翻，但系或者你想听翻某一啲嘢嘅时候，咁即系你一个记录喺度嘛，有阵时系，咁所以以前节目嗰啲我都用 hard disk 储起咗喺度嘅，咁所以有阵时有啲节目可能突然间想揾翻一啲旧嘅声带咧，我系揾得翻出嚟就系咁解啦，即系 touch wood 地嗰啲嘢冇事啦，咁所以轻谈啊，咁因为你节目都要有啲叫 jingle 嘅嘢去播啦，咁我就好自然地揾翻当年，咁再听翻当年我真系好矫情嘅人，即系 做咩你会讲啲嗰啲？ 唔系我讲，我已经唔系我讲啦。譬如我揾阿天怡啊、Alison 啊，以前譬如蔡健文啊，就以前轻谈嘅主持人海源啊，咁样录啦，咁样 即系好矫情嘅说话， 例如系问佢你中意几时听歌？咁佢就录一段啦，即系我中意夜晚收工搭车嘅时候听歌咁样讲啲啦，或者呢个系一 set 嘅精髓嚟嘅。另外一 set 咧就系我自己写稿嘅，即系话音乐系啲咩？音乐就好似心理测验咁样，即系嗰啲咧，跟住就会 打冷震， 系咪啊？我讲翻 呢啲都打冷震， 但系呢个就系你以前好想赋一啲意义或者有啲唔同嘅里边咯，系啊。 睇翻自己八年前系好有趣嘅。 音乐系你嘅旧同学，好耐冇见但又有啲亲切，系啦。或者有阵时咧，你会噏唔出佢个名，但系咧一讲翻你又会记得嗰啲咧。即系 哇，即系 呢 个 就系以前嘅。 讲真，呢啲咧你冇翻咁上下嘅年轻嘅时候咧，你系写唔出呢啲嘅。当你嘅人嘅岁数去到咁上下嘅时候，你就决定唔写呢啲嘅啦。因为 去到咁上下就唔好搞咁多嘢啦，都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上水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1.3度，是有关气象站自2004年设立以来的12月最高气温。不过预测星期六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到14度或者以下，新界再低几度。根据天文台的九天天气预报，星期日市区气温介乎14至17度，下星期二和星期三更加低见13度。港股一度失守16000点关口，恒生指数最多跌超过360点，低见15972点，创13个月新低。午后内地 A 股止跌回升，带动港股跌幅收窄，收市报16201点，跌132点，连跌3个交易日，主板成交额超过987亿。多隻藍籌股破52星期新低，內房、體育用品股沽壓大，李寧計劃以22億向恆地購入商廈作香港總部，李寧全日下跌超過 14%， 是表現最差的藍籌股。新民黨在區議會選舉派出29人參選，一共贏得15個席位。主席葉劉淑儀對成績表示滿意，但是認為電子選民登記冊昨晚出現系統故障，難以叫中產選民再出來投票，影響新民黨的成績。 他说新民党派出17人参选地方选区，5个人当选，当中候选人在新界东的沙田和将军澳北以及屯门表现都很好。至于港岛方面，他认为新民党一向经营较小的选区难以在几个月内扩大涵盖面。叶刘淑仪说在投票日曾经被人抹黑，有网上言论说他提出取消长者两元搭车优惠，但是并没有这件事。他又说接近 28% 的投票率，代表建制派的支持者都出来支持新选举制度，认为投票率和立法会选举差不多，形容是难能可贵。联合国安理会早前在美国否决之下，未能够通过一份由阿联酋起草要求在加沙地带立即实施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在北京，外交部对美国否决决议草案感到遗憾和失望。发言人毛宁说，以巴冲突至今两个月，加沙地带已经有近20,000个平民死于战火，100多万民众流离失所，当务之急是停火止战，这个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在事关战争和和平、生与死的问题上，有影响力的大国应该为平息战火发挥建设性作用，应当为减少平民的伤亡尽最大努力，企在和平一边，企在生命的一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8度，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星期六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到14度或者以下，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曾经就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车龙消散紧去到摩士泳池。另外，江乐道中去西营盘方向近住租庇利街嘅慢线有路面嘅维修，大家经过就请小心。而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一带比较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尖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入口都比较车多噶。咁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府地一段慢车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观塘、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个正向家长，齐齐以正确嘅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培养佢哋积极乐观嘅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的独特性，发掘他们的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先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人生 终有欢喜。 Albert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before, but now I know you got everything that I wanted and more. Won't let you go. Got tunnel vision when I look at you, baby. I'm not gonna lie, I knew it at first sight. Boy, you and I see eye to eye, thinking back to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mind. So right, oh my, my, my. Seeing colors when my sweat is black and white. Oh my, my, my. Baby, whenever you're near me, 2020 seeing clearly. 而家好似进入咗本地女团嘅世界咁样啊！啱啱咧 ，Mian 就系新嘅女团，有佢哋出道作品叫 Eye to Eye， 亦都有经典嘅组合，亦都嚟紧会开演唱会。佢哋系 Twins 啊！ 终于就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红一日举手好，功夫色彩跟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售。双重的意酬，纷纷地中接受。相会或像对耳听候，拖拖手就直到以后。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字，参咗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正正，多奖品多奖意，正正，双胞胎双生子，三鬼家特体，开心的契弟。 嘅新歌叫《双喜楼》啊！咁但系讲到呢啲女子组合女团咧，风格都有好多嘅。跟住落嚟呢一对咧，又转一转个曲风啦。佢哋系 Lollipop。 一片，祈求明日会相见，在地下贴上衣。Everything has slowed down. My head's up in the clouds. 我也想冲口问赵云啊，其实我期望过 Would you be my son? 歌名都是用一个数字开头，究竟之后延续落去会点呢？ 而家嚟到二啊，听过 Lolly Talk 嘅二人限定故事。 树林目光是会直言，但是没故事，没叫嚣。一年越飞快，意外扑于近前，有时如固执，竟有限时。路途没车票。一次兑现，若成就飘渺，我像行着光线，渴望戏那么罕见。两手太多想拥有，然而存在有尽头，决定再缺少亦探索。

就係幾大嘅子分類啦咁樣。咁中文 base 一樣就英倫嗰邊，即係之前我哋譬如有講一啲 UK Garage 啊、Two Step 啊等等嗰啲，咁中文 base 都係嗰邊其中一個好大嘅一種音樂類型嘅電子舞曲方面。 同埋都有提過，係咪之前都有講過近年都有興翻起 drum and bass 嘅 係啊，即係譬如你 New Jeans 嘅作品裏面，你都會聽到佢嘅影子啦。因為好多 mix and match 嘅，即係嗰啲你都可以話係由即係 UK Garage 出嚟 嗰度慢慢發展出嚟。即係頭先我播Finally 嘅終於出歌嗰種嘅節奏啦，跟住同之前古巨基同埋 Delta T 嘅有少少愛啦，即係嗰種都係 UK Garage。咁但係其實咧，你聽落去依同 drum and bass。有啲似，但其實佢哋有啲分別嘅。但嗰個節奏上面，首先隻歌會快啲啦，同埋你都係聽過嗰啲叫 drum pattern， 即係個鼓點咧。其實大概你都會感覺得到嗰隻歌可以好 basic 咁樣分咗，佢已經係有機會係邊種類型。我嚟而家聽呢啲，即係 drum and bass 係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系啦，即系呢一种就系最基本嘅一种啦。咁里边佢亦都有啲好碎嘅一啲 percussion， 同埋嗰个 drum 系咁样，个 bass 会听到喺度，哇哇哇哇，即系有 drum 同埋有 bass， 即系你个好主要。人哋真系咁样嚟噶，好重要噶。 我终于真系听得明啦，今次 系啊， 终于好清晰咁样分得到啦。 即系鼓同埋个 bass 嘅 drum 吉他，亦都系组成咗舞曲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所以点解？但系即系呢度嘅 drum and bass 就特别系指紧呢一种啦，但系drum and bass 其实今日讲嘅 electric 翻系佢嘅子分类啦，佢嘅出现年份咧，真系有呢一个 term 咧，你可以话系二千年先出现呢个 term。 O K， 但系都系嗰句啦，个 term 出现系一件事，佢成型或者呢一种音乐开始慢慢发展出嚟，又系另外一个背景啊嘛。系啊，咁啊呢一种咧， 自从有水嘅时候咧， 哇，咁好多年前。在史前呢幾年前就已經有 liquid 啦，又有 liquid 開始， 但係同 liquid 分係冇關係嘅。 因為喺之前我哋講 drum and bass 嘅時候都有輕輕提過一啲唔同嘅 producer 或者音樂人啦，其中有一位咧叫 LTJ。佢后面嘅字我唔识读，但系串法系 B U K E M 啦。 OK， 系啦，我哋简称佢叫 L T J 啊，为免不断读错人哋个名，唔系咁好嘅。 一个英国人嚟嘅， 系啦 L T J。咁佢其实咧嗰阵时系喺九十年代，当 drum and bass 咧佢发展咗好受欢迎之后咧，又出现咗个叫 intelligent drum and bass， 即系智慧型嘅 drum and bass， 即系 A I 嚟嘅。 唔系，但系呢个问题，呢个谂法几 好系嘛？ 因为 intelligent。drum and bass intelligent 呢个字有阵时咧都会放咗喺唔同类型嘅音乐，都会用佢嚟 differentiate 咗本身嘅流派，即系 alternative 嗰啲 friend。 系， 因为 dance music 我哋有 EDM 咧，其实亦都会有一啲叫 IDM， 即系 intelligent dance music 都有嘅， 亦都有啲 IBM。 系咪电脑嚟嘅？系啊，即系佢哋会有利用呢一啲 term， 就好似等于你 alternative 佢嘅作用系一件事，譬如。intelligent 其實都類近嘅嗰個概念咯，就係當一啲 drum and bass 佢比較上面可能 dark 啲啊，或者比較密集嘅時候咧，出現咗一種智慧型嘅 drum and bass intelligent。佢嘅智慧點樣嚟呢？就係話佢係比較 atmospheric 啲嘅，氛圍性多啲，可能會柔少少嘅。咁有人就係話呢個intelligent drum and bass 九十年代中已經開始慢慢柔嘅時候咧，就話佢係呢個叫 liquid funk 嘅一啲初型啦。因為開拓咗一條路就係、是你當一剛一柔啦， 係 傳統 drum and bass 比較剛強啲嘅時候，有人開發咗柔情啲嘅一面，舒服啲。咁而喺柔情啲嗰面，亦都有在佢自己嘅分野咁樣。 Okay。 咁所以intelligent drum and bass 咧就会比较叫做即係一啲 ambient music 喺里面会多啲嘅、真係比较 氛围上 係啦好静啲啦，会形容係，但当然佢嗰个鼓都系嗰啲即係噔噔噔噔，即係都系有呢一种嘅。咁而究竟去到 liquid funk 佢点样同叫做intelligent drum and bass 去分嘢咧？一啲朋友佢哋都会去讲嘅，即係首先叫 liquid funk 系因为 liquid 即系水，好流动，即系话听落去咧嗰只歌好 smooth 嘅。系啦，即系冇咁硬嘅，所以嗰个油就系咁样样嚟噶啦。而 funk 咧就系因为佢啲歌真系funky 元素好重啊，即系弹跳感好油啦。同埋佢好多时候咧，佢嗰、那个叫做 inspiration 啦嘅音乐类型，即系除咗 drum and bass 嘅嗰个鼓点之外，就系、是、会有一啲soul music 啦、funk music 啦、disco 啦，即系呢一啲全部都可以系喺即系 liquid funk 呢一类嘅音乐里边，你会 feel 得到佢嘅影子喺度。 嘅。 所以其實係有少少兩個唔同體系嘅音樂放埋一齊，睇下佢哋會變成點嘅一個感覺咧。 係啊，即係甚至乎 jazz 你都可以喺裏面揾得到嘅。咁、所以嗰件事就會比一啲好硬派嘅drum and bass 咧，佢就相對舒服啲，亦都會令到你聽起上嚟嘅時候，哇！因為佢嘅 BPM 已經好快㗎，你都聽到。咁相對地咧就會冇咁扯咯。咁跟住落嚟就先播一首歌啊！呢一首歌咧就都幾代表咗 Liquid Funk 嘅。呢一个名嘅出现嘅，嚟自 Mind Gators 呢一只歌有呢、这个remix 版本。即系你幻想一下咧，嗱，佢嗰个嗰啲鼓咧，嗰个节奏都系好传统，即系 drum and bass 会有嘅嗰一种啦。咁但系佢你掹你个脑尝试瞄咗嗰啲鼓，佢上面嗰啲嘅 pad 啊，佢嗰啲鼓琴声啊，嗰件事就系 油啲嘅， 油啲同埋比较 个感觉好 high end 啊， 舒服啲啊， 好似去行时装铺咁样啊， 系啦。咁所以呢一種咧就係叫做即係 liquid funk 啦。咁頭先講話啊呢一首歌咧，係叫做 Mind Gators 嘅Pesci 嘅 remix。咁 Pesci 都係一個喺 drum and bass 裏面非常之元祖級嘅一個producer 咁樣啦。咁所以就呢一首歌啊，點解話都幾代表到咧？就係因為喺2000年嘅時候咧，有一位嘅DJ， 佢個名叫 Fabio，F-A-B-I-O 啊 ，Fabio。好啦，讀你一啲咁就冇錯。Fabio， 咁咧佢咧嗰陣時就推出咗一個合輯叫做 Liquid Funk Volume One。咁呢一個嘅合輯咧，其實就係你當佢好似精挑細選咗喺呢個市場上面，佢覺得佢哋係嗰個風格相近，但係又好似未有一個 turn 俾佢嘅咁。咁而啱啱即係而家聽緊嘅呢一首咧，亦都係其中一首放咗喺呢一個合輯裏面。咁所以 Liquid Funk 咧就好第一次地，好似好正統咁樣出現咗喺個市場上面 啦。 係即係我呢個合輯叫 Liquid Funk Volume One， 咁即係話喺呢一個合輯裏面嘅歌就可以被定義為叫做 Liquid Funk 啦咁樣。 咁有 Volume One 之後有冇啦？ 有啊，即係佢會 keep 住都會有啦。 我幾驚佢 Volume One 之後就冇，自此再冇出現過啦咁樣。 而 Fabio 呢一位 DJ 就係一個重要嘅 推手啦，因为虽然之前已经有啲 intelligent drumming bass 出现啦，咁样咁，但系 Fabio 佢推出咗呢个合辑喺佢自己嘅一个厂牌 Creative Source 嗰度，亦都会继续有啲 artist 嘅歌出嘅时候，因为嗰个年代系即系唱片铺可能会定义一啲音乐类型，然后一啲厂牌其实亦都聚集咗一啲相类近嘅音乐类型嘅 artist 喺里边，即系同我哋。即系传统流行曲嗰种厂牌概念系唔同嘅， 即系可能 hip hop 厂牌就会聚埋好多 hip hop 嘅一啲艺人咁样。 即系你拣歌听歌，你系跟label 去听嘅、嗯。我系即系咪佢哋其实深敲都好似一个 DJ 咁去拣一啲人。 即系简单啲嚟讲啊 ，Motown 本身系一个 label， 系啊 ，Motown 后嚟成为咗一个音乐嘅 genre 啦。 系啦，即系一个咁样嘅概念。咁所以 Fabio 嗰阵时亦都。佢自己嘅諗法啦，都係講話九十年代哇好多 drum and bass， 但係咧個感覺好 tight 啊啲歌，好密集，好辛苦咁樣，咁所以佢就覺得呢個係一個自然生成，就點解會有 electric funk 呢一類音樂出現就係咁解啦。咁嗰時佢亦都有喺一啲電台嗰度有自己節目嘅，係即係佢有自己節目嘅時候，佢亦都俾咗一個平台。呢一類 electric funk 嘅呢一種音樂喺個平台嗰度出現啦，甚至乎喺 club 裏面都係嘅，因為咧大家我唔知道大家去 club 或者去一啲 bar 嘅概念係點樣樣啦，即係香港地方會細啲嘅話，咁你一間 club 你咪一個 DJ booth 咯，咁你好似上次我咪去日本咧有幾層嘅，咁就幾層，咁其實外國都係佢哋未必幾層都好啦，佢哋有幾間房嘅，有大嘅房，有細嘅房，咁大嘅房顧名思義就一定係嗰啲最流行、最出名或者即係最受歡迎嗰啲類型或者 DJ 就會喺嗰啲房嗰度出現啦，咁、 okay. 但係一啲可能偏滿少少嘅音樂類型，或者一啲 少人識啲嘅新進啲 啦，或者個 DJ 係啲新進啲咧，佢哋就可能喺第二間房出現，或者第三間房先會出現。咁佢嗰邊啲音樂人都有講，就係話 liquid funk 嘅呢一類嘅音樂咧，嗰段時間其實唔會出現喺即最大嗰、那個嗰、那個場地嗰間房裏邊嘅，因為佢未夠資格啊，所謂。 Okay.系啦，未夠 level 打上去， 當初未夠嘅，但係亦都因為 Fabio 嘅作為一個推動嘅人啦，然後倫敦嗰邊亦都開始哇越嚟越多啲 label 出現啦，於是乎令到呢種音樂佢可以進入到一個 大房 裏面啦，係啦，咁咧有一種音樂叫 big room 嘅概念都係咁樣，點樣叫 big room 就因為係嗰啲音樂出現喺最大嗰間房裏面啦，咁嗰啲真係好 mainstream 類型嘅嘢啦，咁所以除咗Fabio 佢有佢嘅節目，有佢嘅一啲廠牌之外另外一個廠牌亦都好緊要，就叫 Hospital 啦。 Hospital 好似好唔吉利， 好似係。但係 Hospital 裏面即係呢一個廠牌亦都將Liquid Funk 咧就再推到規模更加大啲、因為佢旗下簽一啲 artist 出嘅歌，亦都幫手推動咗啦。咁、而其中一位嘅朋友叫 High Contrast， 咁佢有一啲歌曲咧係真係令到佢可以。Liquid Funk 呢個名呢、這個類別可以去到更加大啲嘅舞台，就是、因為而家你聽到咧嗰啲鼓咧，你聽到佢好似都哇，好似都硬硬地啊，係同埋啲環境聲會辛苦，但其實你有時加埋 vocal 落去咧，嗰件事嗰個觀感咧會完全唔同，就好似我跟住嚟揀呢首歌，嚟自 High Contrast， 歌名叫做 Even If。 正翻头先口快讲错咗呢一首 Even If 咧，嚟自 Calibri 呢一位嘅 producer 嘅。佢头先讲 High Contrast 系另外，佢有张专辑叫做 True Colors 都可以听。因为我最终咧呢首歌两边拣咧，最后我拣咗 Calibri 呢一首，系啦呢一首 Even If 嚟自 Calibri 嘅。咁大家有兴趣可以揾下佢哋嘅作品听呢、這个 Liquid Fun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自由党在今次区议会选举，一共有五个人当选，包括在地方选区四个人出战，赢得三席；在地区委员会界别派出三个人，赢得两席。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形容，自由党的整体得胜率大约是七成一。候选人亦都好努力，对选举成绩非常满意。自由党在重点选区湾仔区派出艺人宋之玲，他在五个候选人中得票排尾已落败。邵家辉说，对宋之玲的支持者感到抱歉，自由党会继续支持他，继续服务社区。宋之玲说，对于取得3000多票支持感到满意，讲笑咁话，今次唔系落败，只系暂时未能够胜出，会继续努力服务社区。警方就前晚大埔发生嘅谋杀案重组案情，案中一个62岁男子死亡，警方以涉嫌谋杀拉咗52岁嘅女户主。多个警员押解涉案女子到大埔林锦公路寨剧村，她被黑布蒙头和锁上手扣，进入村屋里面重组案情。据了解，62岁男死者和52岁妻子和两个人的13岁仔住在寨剧村一个单位。警方初步调查，那个女子早前怀疑在事主调整床架期间跌倒的时候，以床板架和床褥压向事主，涉嫌谋杀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务院的涉疆年度人权报告，发言人毛宁说，美方再次炮制散布涉疆的虚假罪事，以所谓新疆人权为借口，对中方的企业和人员实施非法制裁，严重损害中方有关企业和个人权益，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他说，新疆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美方无权亦都无资格对新疆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所谓新疆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完全是美方为压制打压中国炮制的世纪谎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8度，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星期六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市区气温下降到14度或者以下，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桥底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已经清理好，车龙消散紧去到星河名居。另外，江乐道中就有路面维修，去西营盘方向近租比利街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两边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而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来回方向近交易广场一段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told me, yeah, you said you was from L.A. Yeah, that's Little Alabama. Yeah, all right. I got another name for it, but, that's a hip thing, though. I'm glad I can slide to get that groove, you know? Slide it, you hip to that slide. I know he was slick. He had to be slick when he was on the corner. He sure got a lot of slide. Yeah, I guess that's when he coming out on us, because the man will get to him now. 先听个咧比较早期少少啦，1971年 James Brown 嘅 Make It Funky 啦，咁啊呢只咧其实本身咧嘅个歌曲当中系有分 Part One 至到 Part Four 嘅，咁啊呢一个咧就短版嚟嘅 Part One 至到 Part Two 去送俾大家，等大家去感受一下呢一种 funky 少少嘅 groove， 跟住落嚟有 Stevie Wonder。 一年听了两首作品，包括有 Stevie Wonder 的 Higher Ground， 和刚刚听过有 Earth, Wind and Fire 的 Get Away。 住嚟今日奔神 Monday Blues 嘅差不多尾声啦。今日咧，所有一连串嘅作品都系七十年代非常之著名嘅一啲 funk 嘅作品啦。仲有两首嘅作品，头先带过有 Cool and the Gang 嘅 Funky Stuff， 同埋呢一首 Chic The Freak。听日同样时间再见。